可能变得迟钝了，如果承受不了就会断掉。 沉默的梦里，流浪的心里，流向哪里？爱是什么？爱怎么了？爱到哪儿去了？你知道吗？远远的看着，静静的念着，小小的盼着，缓缓的等着，短短的去了，远远的散了。孤独的灯里，迷惘的眼里，谁可以留在这里？爱是什么？为什么爱呢？我想和你走下去，从未想过会分离。温暖早已躲进了回忆，房间只剩冰冷的空气。我多想再拥抱你，可我否有意义，一晃而去，昨天远在千里。我想和你走下去，进了回忆，房间只剩冰冷的空气。我多想再拥抱你，可我们早已回不去。家在你的心里是否有意义？一晃而去，昨天远在千里。 各位姑娘不要心急，就算爸妈催婚了，他们也是为了你有一个好的归宿。不要冒险将就，要相信爱偶尔会迟到，但是从来不会缺席。再晚也要嫁给爱情，是的，再晚也要嫁给爱情。 像南飞的燕儿，能够飞越过多少漫漫的不变的心，能够忍受住多少深爱你的痛楚？孤独走过，朝朝有暮。我爱你一如当初。看青春的流逝，曾经粉碎过多少动人的故事。是的愈合，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？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痴。相聚相遇 少动人的故事，是一时的遗恨，还能记得住多少呼唤过的名字？也许因为纯真幼稚，我对你才会这样迷失。相聚相逢，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。梦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思念，无法陪人，就好一半生。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明知道相聚相逢，相思相守都已不可能。如梦如真，我爱你一世到来生，这感觉无法熄灭，无法飞腾，却早已太深。在我不变的心，能够忍受住多少爱你的痛楚？

你就像风筝在那片蓝天飞，我以为我是仙拥为你守卫，但这是爱显得束缚不算爱。爱不是忍受着内心的挣扎，也不是强忍着虚伪的微笑，强颜欢笑着我明白，因为爱，我了解世上存在一种爱叫做放弃爱，所以我 give up 了。爱情不会完美，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了现在的爱， give up 了，哪怕结局是我的心碎。我就站在陌生人群中张望，虽然很明白这样很难忘记你，现实还爱过也可以释怀，妥协给了徘徊，然后放弃爱，所以我 give up on love。 爱情不会完美，因为爱你所以放弃了现在所爱， give up on love，我的心碎。That's why I give up on love， 哪怕结局是我的心碎。 My heart has had a knife。 着手把彼此当成所有，黑夜白昼把我的歌和这最好的温柔，这时候开始难懂，还是借口太朦胧，你对我说不再苛求我们说好的那份执着，像从前一样拉着你的手，以为我们能够永远都不分手，以为我们能够像他们那样走到世界尽头，原来我错了，是我错了。

我一个人说我爱你是真的，我不难过，别对伤口我独自难承受。我说你只是梦，醒来沉重，说你只能在记忆中，请让我继续做梦。 相信是理由，怎么撂下一句话说走就走？给我你的借口，你的理由，让我承受，还给你我的快乐，我的回忆，我的冲动。爱情握在手中，抓得越紧，失去的越多。从今以后，告诉自己是关于你，不要再提，还是会一次又一次让你撞击我冰冷的心，让曾经想过的一 外，是你对我的坦白，奋不顾身换来一生的空白。对你的依赖，说不回的爱，那是我戒不掉的习惯，怎么说都是伤害，不能奢望的未来，那一年深爱的你已回不来。给我你的借口，你的理由，让我承受，还给你我的快乐，我的回忆，我的冲动，爱情握在手中，抓得越紧，失去的越多。从今以后告诉自己，只关于你，不要再提，还是会一次又一次让你伤心。我冰冷的心，让我怎么爱你怎么听。握在手中，抓得越紧，失去的越多。从今以后告诉自己，只关于你，不要再提，还是会一次又一次让你放弃。我冰冷的心，让我怎么爱你怎么提。 这次能让我遇见你，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天都快亮了，抱你的手却还不想撤，在拉扯。爱你没分割，忍住世俗目光的拉扯，好不舍。寂寞，我从没说过，好像我的爱情向世界公布，生日快乐，为你写首歌，让世界定格，因为你我认识快乐，想念你的的心，紧密的结合，值得。你曾说过要我为你写首歌，我把思念的心全部写在这，生日快乐，为你写的歌，我唱的掌声赢了又如何，我为你写的歌有你的快乐，我想你我爱你是人定的选择。

听见心跳的声音，虽然相隔万里，渴望的眼睛寻找着彼此的轨迹，请在我梦里留下你的脚印。同样的不安，同样的期待，全都是爱着的证明。我们是天上的星星，在孤单的旅行，相遇是种奇迹，想懂得爱你的意义。我们是天上的星星，在天空相遇又分离，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的心。我们是天上的星星，我们是天上的星星，在孤单的旅行，用温暖微弱的光照亮了彼此的心。我们是天上的星星，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，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 Yeah. 流言蜚语，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 我要和你白头偕老， 我要和你白头偕老。